哇，小明， 哎，兰兰， 你一个人在干什么呢？ 我正在打球啊。 哟，橄榄球啊，你会玩吗？ 这个我不太会， 不过我特别想学，麦克可以教我。 麦克？ 哈哈，你忘了，就是那个美国男孩啊。 哎，对了，麦克在哪儿呢？ 他呀，他正睡觉呢。 都几点了，还在睡啊？ 我妈说他有时差，让他多睡会儿。 那你可以和我打一会儿羽毛球吗？ 当然，没问题。 走吧。